金密堤，字翁书，本匈奴修图王太子也。武帝元寿中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，多斩首。虏获修图王，祭天金人。其下骠骑复西过居延，攻祁连山，大克获。于是单于愿昆爷修图举西方多为汉所破，赵齐王欲诛之。昆爷修图恐，谋降汉。修图王后悔，昆爷王杀之，并将其众降汉，封昆爷王为列侯。密堤以父不祥见杀，与母焉之，弟伦俱没入宫。书黄门养马，时年十四矣。久之，武帝游宴见马，后宫满侧。密堤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，莫不窃视，只密堤独不敢。密堤长八尺二寸，容貌甚严，马又肥好，上议而问之，俱以本状对，上其焉。即日赐汤沐衣冠，拜为马谏，遣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。密堤既亲近，未尝有过失，赏甚信爱之，赏赐累千金，出则参圣，入侍左右。贵妻多妾怨曰：陛下望得一胡儿，反贵重之，上闻欲后焉。密堤母教诲良子，甚有法度，上闻而加之，病死。找图画于甘泉宫，属曰：修图王焉之。密堤每见画常拜，向之涕泣，然后乃去。密堤子二人皆爱，为帝弄儿常在旁侧。弄儿或自后拥上相，密堤在前见而慕之。弄儿走且啼曰：翁怒，上谓密堤，何怒吾而为？其后弄儿壮大，不仅自殿下与宫人戏，密堤是见之，误其淫乱，遂杀弄儿。弄儿即密堤长子也，上闻之大怒。密堤顿首谢，具言所以杀弄儿状，上甚哀，谓之气，以而心敬密堤。初，莽和罗与江充相善，即充拜魏太子，和罗帝通用诸太子时力战得封。后上之太子渊，乃一灭冲宗族党羽。何罗兄弟聚集，遂谋为逆。密堤视其志意有非常，心疑之，因独察其动静，语句上下。何罗一觉密堤意，已故久不得发。是时上行幸临光宫，密堤小即卧炉，何罗与通及小弟安城矫至夜出，共杀使者，发兵。明旦尚未起，何罗无何从外入，密堤奏策心动，立入座内护下。须臾，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，见密堤色变， 走趋卧内欲入，行处宝色江密低德抱河罗，因传曰：“莽河罗反，上惊起，左右拔刃欲革之，上恐病重密低，指勿革。”密低左虎投河罗殿下，得擒缚之，穷至皆伏孤。由是着忠孝节。密低自在左右，目不武士者数十年，赐出宫女不敢进，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，其笃慎如此，上由其意之。即上病，主霍光以辅少主，光让密低。密低曰：“臣外国人，且使匈奴轻汉。”于是遂为光父。光以女弃密低四子赏。初，武帝遗诏以讨莽河罗公，封密低为杜侯。密低以帝少不受封，辅政遂余，并困。大将军光白封密低，握寿印寿，一日薨，赐葬具冢地，送以轻车借势。军阵至茂陵，谥曰靖侯。密低两子赏见俱侍中，与昭帝略同年，共卧起。赏为奉车，检驸马都尉，即赏四侯，配两寿。上谓霍将军曰：“今是兄弟两人，不可使俱两寿也。”霍光对曰：“赏自四父为侯耳。”上笑曰：“侯不在我与将军乎？”光曰：“先帝之曰，有功乃得封侯。”时年距八九岁，宣帝即位，赏为太仆。或是有事萌芽，上书去妻，上亦自哀之，独得不作。元帝时为光禄勋，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元始中即绝世，封建孙当为杜侯，奉密低后。初，密低所将俱降帝伦，自少卿为黄门郎，早卒。密低两子贵，及孙则衰矣。儿伦后嗣遂盛，子安上使贵显封侯。安上字子侯，少为侍中，敦笃有志，宣帝爱之，颇欲发举楚王延寿反谋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后霍氏反，安上传进门榻，无纳霍氏亲属，封为都城侯，至建章未位，薨。四种营杜陵，谥曰靖侯。四子长、敞、岑、明。岑明皆为诸曹中郎将，长光禄大夫。元帝为太子时，敞为中庶子，幸有宠。帝即位，为继都尉光禄大夫，中郎将侍中。元帝崩，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元郎，常以世名忠孝。太后诏刘氏成帝，为奉车水衡都尉，指卫尉。敞为人正直，敢犯颜色，左右惮之， 为上亦难焉。并甚，上使使者问所欲，以帝岑为托，上召岑，拜为使主客。长子射本为左曹，上拜射为侍中，使代姓绿车再送魏魏射。须臾卒，长三子，射、参、饶。射明经简洁，诸如称之。成帝时为侍中祭都尉，领三府胡越祭。哀帝即位，为奉车都尉，至长信少府。而参使匈奴，匈奴中郎将、越骑校尉、关内都尉、安定东海太守，饶为越骑校尉。设两子，汤、荣，皆侍中诸曹将大夫。而设之从父弟亲举明经，为太子门大夫。哀帝即位，为太中大夫给事中，亲从父弟迁为尚书令，兄弟用事。帝祖母傅太后崩，亲使护作，执办，擢为泰山弘农太守，著威名。平帝即位，征为大司马司职，京兆尹。帝年幼，选至师游，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兴为孔氏师，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世友，喜光禄大夫世忠，至中二千担，封都城侯。时王莽新诸平地外家卫士，召明理少府宗伯凤入税为仁厚之意，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，欲以内力平地而外色百姓之意。亲与族昆帝杜侯当俱封。初，当曾祖父密堤传子结侯赏，而亲祖父安上传子宜侯长，皆无子国爵，故莽封亲当奉其后。当母南及莽母公显君同产地也。当上南大行为太夫人，亲姻缘未当，诏书陈密低公无有赏与，当名为以孙祭祖也。自当为父祖父立庙，赏故国君，使大夫主其祭。时真寒在旁停斥亲，因合奏曰：亲幸得以通经术，超卓是为卧，众蒙厚恩，封袭爵号，知圣朝以世友为仁厚之意，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，孝哀不获爵福，乃者吕宽、魏宝复造奸谋，至于反逆，贤福绝孤。太皇太后常意道具逆天之咎，非圣巫法大乱之殃，常欲奉承天心，尊明圣治，专一为后之意，以安天下之命。硕临正殿，言见群臣，讲习礼经。孙祭祖者，未无正统持重者也。赏见似密低，后成为君，持大宗重，则理所谓尊祖故敬宗。 大宗不可以决者也。亲自之与当俱拜同意，即朔扬言殿省中，交当云云。当即如其言，则亲意欲为复明立庙而不入夷侯长庙矣。进退一言，颇获众心，乱国大纲，开祸乱源，巫祖不孝，罪莫大焉，犹非大臣所宜，大不敬。杜侯当上母难为太夫人，失礼不敬，莽白太后，下四府公卿大夫博士一郎，皆曰：亲已以时即罪。业者召亲以召狱，亲自杀。韩以刚继国体，无所阿私，忠孝犹著，一封千户。更封长信少府舍子右曹汤为都城侯。汤受封日，不敢还归家，以明为仁厚之意。一封之后，莽复用亲帝尊，封侯立九卿位。赞曰：霍光以结发内侍，起于阶榻之间，确然秉志，一行于主，受襁褓之托，忍汉室之际，当庙堂拥右军，催燕王扑上关，因权制敌，以成其中。处废制之际，临大劫而不可夺，遂匡国家，安社稷。雍昭立宣，光为师宝，遂周公阿衡何以加此？然光不学无术，暗于大理，因妻邪谋，立女为后，沉溺盈溢之欲，以增颠覆之祸。死才三年，宗族诸夷，哀哉！昔霍叔封于晋，晋及河东，光起其苗裔乎？今密堤夷狄亡国，击鲁汉庭，而以笃敬物主，忠信自助，乐功上将，传国后嗣，世名忠孝，其事内事何其盛也！本以修图作金人为祭天主，故因赐姓金氏云。